俄罗斯、中国、日本、缅甸和波兰等国的通讯社、报纸和网站17号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继续露骨地进行武力增强活动，以图实现其在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军事霸权一事所发表的谈话内容。